永葆青春芳华。 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经典情歌，开场曲听到 Love You See More Than I Can See， 非常熟悉的旋律。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就是爱你在心口难开。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经典声音也都曾演绎过这首歌。继续我们听到张信哲、刘嘉玲有一点动心。我是思萌，感谢你在听我。 我和你，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，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？你